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谢贤巨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继续昨天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正畸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谢主任，您好。 哎，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您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正畸的这个四个关键时期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在哪个时期来检查一下自己的牙齿。另外呢，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哈，来看看。那么对于正畸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家长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也有一部分一脸茫然哈，就不知道是怎么办。这个正畸，首先我们来说说，很多家长会特别担心，那对于正畸来说一定要拔牙吗？这个谢主任，这个拔牙这个事儿，可能在您的临床当中问的问题也是最多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为什么会要选择拔牙呢？ 这个事情嘛，其实这些前面还可以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为什么要拔牙是第二个问题，一般大部分家长关注的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家孩子为啥长成这样了？我跟他爸都不这样， 怎么会就长成了歪歪扭扭的样子？ 对，实际上它是这么个过程，就是长远的看，人的这个咀嚼器官是在退化的，就牙这个东西越来越没用了。 越来越没用啊！ 你想以前原始人他吃生的，他牙还来咬人，还在打架，还在用这个东西， 更锋利是吧？ 对对，他所以原始人，你看他的下颌骨，像包括大猩猩那些下颌骨都非常粗壮，非常强大的，因为他咬东西。那么到现代人，你的食物的进化，你吃熟食，然后现代人连粗粮都不吃了，是吧？煎饼都不怎么吃了，小孩都喜欢吃蛋糕。你的这个咀嚼功能在退化，咀嚼功能退化的标志就是你的骨头在变小。那现代人的下盘，但都喜欢小脸盘，你说那个大脸不喜欢那个，对吧？ 下巴还尖点， 对对，喜欢尖下巴，小脸盘是吧？瘦的等于好看是吧？哎，肌肉也跟着一样好看。那这时候你的咀嚼器官退化，你的肌肉跟骨骼退化之后，你的牙齿也要随着它变少，这样才行。但是问题来了，就肌肉跟骨骼退化的快 啊， 牙齿呢，它这个东西你大家也知道，它不比较落后的，等于是 对，关键特别坚硬，还 对，特别坚硬，它比较落后，它血液循环也不丰富，所以到现代人就会出现了牙齿的肌肉骨骼跟牙齿不协调的问题，所以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就智齿，然后说长智齿了，一到医院说拔了，我干嘛要拔？好的智齿干嘛要拔？他没地儿了， 没地儿了、啊、 对，所以现在小孩很多孩子牙不齐的原因就在于，你除了智齿之外，你还不够地儿。 还地儿小， 还地儿小，对对对，咱们说，哎，正常人多少个牙？28到32个，对吧？那你家孩子如果是32个牙，对，现代小孩32个牙，除非你家孩子真的长一个大脸，你要不是大脸的话，你还真排不下， 装不下这些牙， 装不下32个牙，对，能装28个已经很好了啊、那有些情况下28个都装不了，只能装24个， 哎呦， 那你就可能会涉及到，就这个时候就要有问题了，就是你理论上来说啊，就是人多，地少，你要么把地变大，你给我把脸撑成大脸。要么呢，你就捡人 ， 不然我们就不行，就待不下， 地 方就不够，所以导致很多患者需要拔牙。所以拔牙不拔牙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说我用一个什么特别的器械，我用个什么特别的技术，我找一个他们特别的医生，我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客观存在的矛盾。 哎，所以我觉得谢主任这么一说就知道了，我们这人类进化当中客观存在的啊，就没办法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如果一旦不拔，就是咱们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提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孩为什么会长得歪歪扭扭的，他就是真的是地儿不够，我正常摆着的话他挤，对吧？ 对，没错。 是吧？他就一定会侧着身子长。 对对，就是咱们跟排队一样嘛，你地方不够，排得太挤了，你自然队伍就歪歪扭扭的，是吧？然后人就会一会儿侧着肩膀啊，一会儿挤出去，一会儿放个腿在这儿什么之类的，他就会这样。所以你要想把它捋顺了，首先第一个，你地方要够，要空间要够。那这时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一些拔牙。就其实很多家长就是会碰到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就来说我们孩子，就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就很多孩子早做的很多的一个观念就在于，说我早做，我将来就不用拔牙了。其实这个我要反复的跟临床跟患者家长去解释，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不对的、啊、 不对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的牙，等到你什么7、8岁那个时候，牙的大小个基本上已经定的了。如果牙再变小，不会的，它已经种子已经形成了，牙胚大小是和牙冠的牙胚都已经形成了，就这么大了。那么，如果牙就这么大的话，你原来假设你是要拔牙的人，你现在变成不拔牙了，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脸变大了， 脸大了 。也就是说，你要想干预，怎么让我从一个非拔牙的变成一个。从一个该拔牙的变成一个不拔牙的，把脸撑大， 那不是更难看吗？ 对呀、啊，就所以我你要是我们家孩子叫我选的话，我喜欢他这个小脸， 小脸，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我给你拔掉几个牙，我不心疼，对吧？你说我非要把这些牙掉，而且关键是就是骨骼不是你想撑大就能撑大的， 哎、 就是你天生的你这个小脸，你就强行的去撑、嗯，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好事， 嗯、 但一些特殊情况除外。 嗯、 因为有些孩子来，他是有存在一些，比如牙弓狭窄或者上颌骨发育不足、 嗯， 有这方面的问题的，那是由医生去诊断， 嗯、 该撑骨头的就撑骨头， 嗯 啊，但是你要说我为了把牙排提去撑骨头， 哎， 这个是不对的， 是 啊，就你骨头不够撑骨头、 嗯， 因为骨头有问题所以撑骨头。如果说我骨头没有问题， 嗯， 我就是不想把牙、 嗯、 牙排挤，我就去撑骨头，这是不对的。 哎，所以我觉得谢主任这样一说之后，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拔牙的情况。当然，还有很多人拔牙就会认为啊，你看我们这个牙齿啊，每个人就这么多颗牙，你看那些老掉牙的老人，那掉下来拔了之后，是不是上岁数之后掉的更严重？会不会影响我家孩子的这个吃饭问题、发育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就我也经常打比方，就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一个工厂的流水线。 嗯。 就是你这个颌骨这么大啊，这么多店流水线工作、 嗯、 你本来这个流水线要有10个岗位、 嗯、 你安排10个人正合适、 嗯、 你现在有12个人了，那你一般来说是要开掉两个的 啊、 哦、啊，要开掉两个的，然后10个人、要不然你让那两个人待在这，他又没事干，他就在里面捣乱啊，一会儿跟这个人搞搞，一会儿跟那个人搞搞，今天跟你聊天，明天跟他聊天，你整个流水线工作全都乱了、 嗯、 所以就跟咱们一样，就是说兵贵金不贵多、 嗯、 因为牙也是一样的、 哎、 你必须是有足，就是你有这么大地儿能容纳这么多牙，他们都能很好的行使功能、 嗯、 这就 OK 了。 哎 啊，你不要有多余的，你说我多一个那个是捣乱的，没有用。 嗯， 咱们这个就拔了牙之后，经常咱们老百姓说，哎，我拔了牙之后牙就松了、 嗯、 那个是你正常的牙，你工作岗位上的人你给他开了、 嗯、 把岗位给空出来了。 嗯，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在这地方做弥补，不安排新的牙或者新的假牙什么进去的话， 嗯， 那他其他的牙就会往这个方向倒。 哎， 倒完了之后，他就会导致大家都东倒西歪的了。 嗯， 这时候会造成你的牙齿松动啊，什么老的牙掉啊，这么各方面的问题。 嗯、 那么正畸的拔牙是有控制的，就是我拔掉你这个牙之后，我要的是你这块地儿。 嗯， 你走了之后，我会把你这个地儿重新安排好，这个岗位重新安排好。 哎， 对，我把别的人挪到这儿来、 啊， 然后让他在这长得结结实实的。 嗯， 所以你不存在跟那种病态的病理的缺牙是不一样的、 嗯、 不一样的概念。 哎，所以这个首先大家明白了之后，另外我们在这个拔牙的选择当中，像正畸科的大夫在选择牙齿上肯定是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就是因为我们的牙说是28颗牙，其实每颗牙你比如说门牙可能切割的作用更多一些，一般正畸的话会选择哪些牙齿来拔呢？ 那个就是我们一般前面的6个牙、就是1、2、3、1、2、3，就前面6个门牙一向路上、这一般 不拔， 这一般是不拔的， 就是上下三颗，上下的这个 上下的 六颗牙， 3到3，6个牙，上下各6牙，12个牙，门脸的是12个牙， 嗯， 是不拔的， 不拔的， 特殊情况除外 啊， 一般是不拔的，为什么？因为你拔了这个牙之后，你再笑跟别人不一样了， 笑的时候 啊，对，人家一个大门牙、二门牙，你一笑一个大门牙、一个虎牙，这就不一样的、 哎，对对对， 所以这个一般不拔， 嗯， 那么后面的大牙，就6号牙、7号牙，就咱们经常说的大牙、 嗯、 大磨牙，一般也不拔， 也不拔， 因为它是有功能的。 嗯， 就是我吃饭我就靠这家伙使劲了，那个 对对对， 磨牙 嘛， 磨嘛，对吧？ 磨 就靠它使劲、 嗯。 那么拔拔哪来？拔中间的4号牙、5号牙， 嗯， 就是它叫双间牙或者叫前磨牙，它属于过渡的。 过渡牙 啊、从前面的牙到后面的磨牙中间一个过渡性的牙、 嗯、 这种牙拔的比较多见、 嗯、 但是啊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哦、 因为情况临床的情况千变万化的很复杂、 嗯、 就有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些情况比如说啊我应该拔4号牙、 嗯、 但是我6号牙是坏的， 嗯， 然后我后面又有一个智齿 啊， 智齿可以来帮助我做那个智齿本来长不出来了， 嗯， 但是我现在可以考虑，比如说我把6号牙拔了，把7号牙移过来， 嗯、 然后8号牙自己长出来了，这样的话我，我7号牙代替6号牙，8号牙代替7号牙， 嗯， 我把那坏牙给拔掉了，我将来就不用什么镶牙，也不用做冠了， 嗯， 这有可能有这种变数的， 哎，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有些，特别是一些成人患者、 嗯、 啊，你的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嗯，很多东西会限制你的那个，比如说我有牙周病， 嗯， 我不适宜把牙做大范围的移动、 嗯， 那可能就会做一些折中的拔牙。 嗯、 有的时候可能，哎，我真把下面的小门牙给你拔掉一个了， 嗯， 下切牙、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拔牙模式，这是医生去决定的。 对， 那咱们就是大概知道， 嗯、 一般是拔没有用的牙， 拔没有， 或者是坏的牙， 嗯， 坏牙也是优先拔的这个东西的。 嗯， 但是呢，具体的拔哪个牙，跟你的整个设计是一个，就是一个大体系了。 对， 我们学中的人就是干这个的，就决定去拔哪个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畸科大夫在做这个正畸之前都会跟患者来讲一下啊，这个我这个正畸是怎么来做的，是吧？ 对，就是正常的正畸大夫 在所有的设计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资料采全都会做一个治疗设计，治疗设计跟患者或者患者的家长去做充分的沟通。我要拔哪个？我为什么拔它？拔别的有什么不好？就这些事情一般是要跟患者家长 沟通好， 沟通好说好的，就是说好了完了之后才能够下医嘱去拔牙，然后这个外科大夫才去，或者是就是全科医生才会去给你拔这个牙。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套就是充分交流哈。每个人的个性化治疗、个性化设计，这个看具体的哪个牙比较合适哈。另外，还有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可能您也听到，就是有些家长还是对那个牙齿纠结，那拔两颗就别拔四颗，对吧？能少拔两颗都会有哈。 对，肯定会有。但是呢，拔牙这个事情呢，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呢，我们要讲究对称。 对称啊， 你左边拔，右边得拔，要不然的话，你是我这个我不太急，我拔一牙就够地儿，那你变成单数了。原来是双数，里面单数之后，人家一笑，中间是个门缝，两个牙，是吧？你一笑，中间是一个大门牙在中间，你想那寒碜不寒碜？那肯定也 不好看， 不好看。对，所以一般来说呢，一般是要讲究对称拔牙的。但有些情况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就本身就是那个牙齿的位置有特别的移动，或者我本身这个其他地方有偏斜，我可以通过拔一个牙去调整，这是有的。但正常情况下讲究对称，对称，然后上下也得基本上也得对， 也得对称， 因为你上面你脸对人嘛，这一对十个人，那一对也应该是十个人，你这对十个人，那对八个人，不好搭配。除非你本身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也会有单拔两个的，或者是单拔一边的，这些情况都有， 都会， 但是都不是主流，就是你就从大家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你就理解一个事啊，就是如果能给你少拔牙，医生是不愿意给你多拔牙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说我这个矫正本身啊，我如果不拔牙的话，这个牙齿的移动啊，基本上就在原地，因为不会大范围的移动，没有地儿吧，我就在原地，相当于是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坐在这个椅子上，我腰动一动，我 晃悠晃悠晃悠，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拔牙了，就意味着你有一个牙它在大范围的移动，就是我在从我这椅子上去你那儿，那么这是一个很长程的移动，在中间那个不论的复杂的程度啊，这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增加， 是， 所以医生会觉得他要控制的东西更多了，他就更麻烦了，所以医生肯定是希望你不拔牙。牺牲肯定是希望你不拔牙，我们大家都简单， 简单 是就没有风险啊，什么事都好做的。但是如果医生跟你说要拔牙，那真的可能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 你不拔牙效果不好。 是，那说到这个正畸了，最关键，昨天您也提到了，说其实三个标准当中咬合可能是正畸医生最为看重的，但是很多的家长不太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正畸这么复杂，可能是不是专业的大夫最关心的就是其实是咬合的到底合不合适，是吧？ 对，就是说。就专业大夫都关心啊，排期当然简单，这个基本上不用关心了。面型跟咬合这两个事都很关心。面型就是咱们说的第三个标准那个侧帽啊，面型我们也希望就是做完了正畸，你肯定应该更好看， 更好看 啊，不能说我不更难看了，尽量的好看。然后呢，咬合呢也是它是牙齿的功能的基础，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这牙齿就是为了实现功能，就是让它去咬东西， 就是为了吃饭嘛， 牙就是为了咬合用的。 对对对对， 你要是做完了咬合不好，或者是有异常的干扰的话，那我这个正畸效果就会打很大的一个折扣。 是 啊，当然也前提也说，就是咱们大前提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是说我每个人都能达到100%好的咬合的标准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呢，医生会在前期跟你沟通的时候跟你说，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说啊，你这个情况你有下颌后缩，就是有些骨性的问题，是吧？你又不想做手术，那我们做正畸去做，但是做完了之后，你可能有哪些地方咬合不是完全标准的，我跟你先沟通一下，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目标在哪呢？美观功能稳定， 所以这个咬合呢，可能大夫更关心一些啊。这个因为它可能牵扯到你一辈子你吃饭的问题。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说了，如果咬合不好的话，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听大夫的话。另外，可能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正畸的治疗一做好2年哈、啊，这个这么长时间，我可能要经常来医院，这个不能这个快一点吗？ 那个这也另外啊，还有跟这个问题相 关 的 还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做了牙，我老了牙不会松吧？ 啊，对对。 对，很多人担心，其实这俩是实际上是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说，大家担心说我做矫正，我做完了之后我牙齿就松了，那是有个潜意识的概念，就是你把我的牙给我掰过去了，给我拽过去了，对吧？ 就是不是原来那位置了， 你给我拽，你把牙你给我硬拽过去，你给我拽过去，那不拽坏了，拽松了嘛，那牙一拽拽松了嘛。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就是说，正畸是不是我把你牙拽过去了？是我给你牙一个信号，你的牙。自己长过去的。对，因为我们正畸用力只用大概50克到150克的力量移动牙齿，很轻的力量，不是把你牙拽过去，拽就拽掉了，就是我给一个轻微的力量，给你身体一个刺激，告诉你的牙，哎，你去那儿，那个地方对你更合适， 往那边长， 它往那边长过去的， 所以说正畸你不用担心说正常的正畸啊，做没有任何问题，正常的正畸，你不用担心说做完了牙会松，你做完了牙在那个位置跟你长就长在那个位置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嗯， 因为我们是慢慢移动过去，当然中间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误差，但是基本上是就是你是我是移着你长过去的，所以这第一点不用担心牙松的问题。 不是说拔了一个坑然后把一个重新拔出来都栽在那儿的。 不是慢慢长过去 慢慢长。 所以也就来了回答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你既然是长过去的，你就不可能快， 嗯， 你的牙是长过去的，你的那个牙周围的骨头啊软组织啊各种方面，它自己去慢慢变、 哎、 那骨头就跟那个伤筋动骨一样，那骨头在慢慢自己的长出来、 嗯、 你再长出一层骨头来了，那牙才能往里面走一根， 嗯， 再长出一层骨头来，牙再往里面走一根， 嗯， 那这个骨头一层一层长了，牙一边的就过去了，等于是那你长骨头你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它就必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都有可能、 嗯、 然后你定期的过来调，就每次过来调的时候呢，医生是给你的牙一个信号， 哦、 走，然后呢、 哎、 你回去待一个月、 哎、 啊，这一个月的时间你的身体就在按照那个要求好好走一走，那、 哎、 下个月来的时候，哎，这一部分走完了、 啊、 你那个矫治器给你的力量没有了、 啊、 所以它牙齿已经不收到新的信号了， 嗯， 说医生再给你加一点力量，哎，你再走一段、 嗯、 再推你一把、 嗯， 你再慢慢的走过去、 嗯、 所以这样过程，所以它时间长， 时间长 但是结果稳定， 嗯， 安全。 所以这个谢主任一说我们就明白了，不是说我们拔树坑一样是吧，拔完树坑再栽过去，它是靠着一点点力量来走的啊。而且说实话，这就是为什么要定期的复查，这个两年一般平均是两年，可能还会有更长一些， 有 更长一些的是吧、 嗯、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步一步的来医生来做这种来给他力量， 对， 让他来做是吧， 对 啊、 嗯、 所以定期检查，一般情况下如果开始正畸这个步骤，就是前面那些都已经做完了，拔完牙之后了、 啊、 一般是多长时间来复查一次，或者是 一般来说现在有两类矫正器、 嗯、 一类就是那个钢丝的那种 钢丝的 传统那种钢丝、 嗯、 那种的一般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复查一次， 嗯 啊，因为那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就是往往你不来复查， 嗯， 它就没有额外的力量， 没 力 儿，没 劲， 没劲了。 你一个月绷着那个力量就绷完了， 嗯、 就没劲了。你再重新来复查，重新给你换个丝儿呀，或者加一个结扎呀什么的， 嗯、 给它加上力量的意思。另外一类就是咱们说的那种隐形牙套， 嗯， 那种呢是自就可以摘的那种， 啊、 那种是可以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复查一次。 哦， 那个东西因为你自己在家换， 啊， 你换一次就自动给它加上力了， 啊， 换一次加上力了、 嗯。 你来复查只是让医生去检查一下你前一段的这个。走的这个牙套带的情况好不好、 嗯、好不好， 是不是跟医生当时设计的情况一样、 嗯、 啊，所以这么个情况， 嗯， 所以呢那个复诊间隔就会长，所以一般来说普通矫治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嗯， 那个隐形矫治器两个月到三个月都有可能、 嗯、当然说到这个矫治器，家长也特别的担心啊，就是很多孩子都会这个爱美、 嗯、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那个正畸、 嗯、 那小女孩都不笑的、嗯、知道吧，就戴上那牙套的时候在学校里边都不笑的，她觉得难看啊，这个可能是不是现在也是一个实际上面的一需求啊， 是啊、所以现在有隐形矫治器嘛、包括有舌色矫治器嘛、 啊、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让你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矫治器是吧， 看不见的矫治器、 嗯、 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就是咱们说、 嗯、 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美好 需求 啊， 对对 追求、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这些东西来去实现你这个东西，就让你矫正的过程更少的痛苦、 嗯、 更好的美观的、 嗯、 啊，所以它是一个应该是从某种意义上来是一个更新换代的产品， 嗯 啊，但是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它会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毕竟是新生事物嘛、 嗯、 所以它的适应症的范围啊、 嗯、 医生做的这个控制力啊、 嗯、 各方面还有一些适应症，有些特别的东西、 嗯、不是说自己想，比如说我不差钱，我就想让我们家孩子美观点，我不想戴那个钢丝儿，就能自己决定的， 就是不是 是 吧，可能就跟不同的医生的情况，就现在可能临床目前啊、 嗯、 如果说一个大众的标准来说、 嗯， 可能有至少要有30%-40%的病例、 嗯嗯、 可能单纯靠隐形矫治无法完成， 哦，它效果完成不了这样的效果，对吧， 有一部就咱们打个比方，还是打比方说最简单啊、 嗯、 就是比如说桌子上有个水杯、 嗯、 是吧，然后呢比较远我够不着， 嗯， 之后你给我一根棍儿， 嗯 啊，就铁棍儿， 嗯， 你让我把这个水杯给我拨了下去， 哎， 这是很简单的事儿， 嗯， 但是现在完了，你没给我一根铁棍，你给了我一根软鞭， 嗯， 对吧，软鞭，哎，你说你用这个软鞭帮我把它杯子给我拨了过去，那我就得好好练了，对吧，我得好好的掌握这个东西了，然后火候够了，我也能啪一边的给它抽掉，对，是这个就是普通矫治器，就咱们说的钢丝矫治器、 嗯、 跟那个隐形矫治器的区别、 哦、 隐形矫治器它是塑料制品，它是塑料膜、 嗯、 塑料膜它是软的， 软的， 对，你所以医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克服这个软带来的 问题 对、 嗯、 对，所以呢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就是要把那个钉子给它砸到那个桌子里面去，这你就得给我一根棍儿，你给我一个塑料，我怎么拍它也拍不进去， 对对对 对，所以它就会存在这方面的就叫适应帧上的差别。但这个技术在不停的进步，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刚才咱们也聊了嘛，就是移动牙齿力量也就是50克到150克，不是特别大，所以塑料膜能够达到这种力量，只是有的时候它的整个还是这个东西啊时间太短， 哎， 很多东西没有大范围的总结出来， 是 隐形矫固定矫治器，咱普通矫治发展100多年了， 100多年了， 1900年就开始有， 哦， 所以当然技术在不停的进步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固定，就对于正畸医生来说，就是固定矫治 很 好，很 好用， 很好用，那是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嗯， 就是前面有很多厉害的人给你总结了，你按照程序给我做就行了，你学会了就行了，那是隐形矫治九七年在美国发明的， 哦，到现在不到三十年， 对啊，不到30年，在中国呢是这样，中国是零二零三年的时候，我们首都一个大学跟清华大学合作，做了一个那个国产的那个，先不能说牌子，对吧？ 啊，对， 咱们做了一个国产的隐形矫治的这个东西，然后开始在中国开始做这个东西，是我们首医做的是最早的，全国最早的，然后国产化的东西，然后做了很多这个临床的工作的，也都有专利。然后等到这个2011年的时候，就美国的那个牌子，最早的那个隐形矫治器进入中国了，大概在2010年、2011年前后，然后在中国开始就是两边 都使， 然后开始大规模的推广，也就是说井喷，也就是在2010年、2011年以后，之前做的并不多，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隐形矫治这个东西，人经常我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病人群的问题，在国内做的病例反而比国外更难 啊，更难一些， 对，更难一些，因为中国人因为这个颌骨大小啊已经变形的问题啊，导致中国有很多人要拔牙，拔牙的病例比例会比较高， 高一些， 因为我们黄种人嘛都害怕什么龅牙啊、脱啊这种情况的，咱们鼻梁也不高，下巴颏这个地方也发育的也不是特别好， 哎， 所以经常会显得这个脸比较凸， 嗯， 那个欧美人种他本身颌骨就大，骨架的大， 对 对 对， 他脸型也比较直，下巴颏什么的，眼窝什么发育的比较好，他就不显得凸，所以国内的拔牙病例更多，那么拔牙病例恰恰是隐形矫治相对来说不好控制的， 不好控制， 说牙要大规模的移动， 哦， 移动是很长的一个， 嗯， 所以也就是说就是隐形矫治到中国之后进步的这些东西很多是国内的医生在推动，我们没有先人的经验，没有说老外给你总结好这东西怎么做，你按照没有，所有东西要到咱们自己去摸自己去做， 是， 所以它就会存在一个就会存在技术上的适应症的东西，还会存在在不同的阶段有代差，说这一波医生是最早做的，他们有比较专业性比较强，他们可能这东西就用的挺好，就我从5岁就开始练鞭子，鞭子练的挺好，你15岁开始练了，你可能就没有鞭子没我耍的好了， 是， 这样也会带来适应症的一个区别，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工因怀孕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导致劳动暂时中断给予必要经济补偿和医疗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2005年本市建立了生育保险制度，目前已经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这两天呢，我们在后台来信当中看到还有一些小伙伴对于男性参加生育保险有一些疑问。小何呢是位刚从学校毕业在北京参加工作的男青年，他认为自己是男性没有必要参加生育保险，小何希望单位不给他缴纳生育保险，多发点工资，这样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的。那么对于参加工作的男性同志，可以把自己的生育保险给爱人用吗？答案也是不可以的。用人单位有为所有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的法定义务，生育保险法第53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那么参加本市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可以报销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比如输精管结扎术、输精管复通术等医疗费用。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